好，大家好，我是莊元輝， 我是吳凱欣， 我是冼卓南， 歡迎大家收睇我哋今集解圍啦。咁啊，疫情就越嚟越嚴峻啦，係嘛？咁美國又過萬人單日確診喎，係嘛？咁啊，所以我哋咪前我哋講到啦，係嘛？即係唔知道大家屋企人有冇啲小朋友啦，要翻學嗰啲，即係頭先我吳凱講得幾好笑嘅，頭先你講你兒孫點啊？嗱，我推緊咩咧？就係啲小朋友咧。要喺家居裏面咧就學習啊嘛，冇學習啊嘛，咁我又唔知啦，我冇小朋友啦，係咪？咁我就喺度質疑我喂，咁我哋讀書最興係乜嘢啊？上堂，最興係傾偈唔留心啊嘛，係咪？咁你望住個 mon， 你唔留心同埋傾偈係好合理喎，甚至乎食住碗面食住雞髀上堂得噶嘛，係咪？咁我唔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喎，你講下俾大家聽。 唔係嘅，因為咧嗱，我個兒生女咧就中學噶啦都，咁不過係初中。咁我一條心諗住，我其實都係中英數呢啲會係 Google Classroom 去上堂嘅啫，諗住。 係啊。 咁你應該音樂堂啊，咁樣嗰啲應該唔使上，但唔係喎，全部都要上嘅喎。 音樂都要上。 音樂都要上， okay。 即係音樂我都仲想像到你都係喺屋企高歌一曲啫，都最多好似變咗記安演唱會啊，冇乜所謂呢個係咪？咁但係最奇特就係連 PE 堂都可以上嘅喎，原來。 點上咧？ 嗱，就係咧，你開住個電腦，你就會見到個老師嘅。係。咁個老師亦都望到你啦，因為你要開翻嗰個鏡頭，大家 一定要開嘅。 一定要開嘅。 O K。 咁然後 PE 堂係做咩咧？因為我間學校咧係除咗會有平時嗰啲體能嗰啲 PE 堂之外咧，亦都係會有跳舞堂嘅。 係。 咁所以咧就喺屋企度跳舞啦。 跳舞。 跳舞係啦。 咁就播音樂嗰載歌載舞嘅。係 啦，個老師又會同你一起跳嘅。 咁好多時差嘅喎， 係啦，即係所以變咗唔啱 beat 嘅， 即係40個同學40個 beat 咁樣。 係啦，跟然後我就睇翻我個兒生女啦，我兩個兒生女嘛，咁我細兒生女咧就拍大兒生女點樣跳舞啦。咁咧佢好就好在咧就係都仲係喺上半身嘅動作嚟嘅，所以就唔識彈嚟彈去。 跳舞跳上半身。 係啦，即係嗰啲頭點樣 點樣喐啊？即係唔係跳舞啦，大佬啊？ 點樣喐啊？咁樣嗰啲啦，跟住然後仲要。為了上這個網上的 PE 堂是買了一個瑜伽地址然後要去拉筋的拉筋還要做瑜伽的所以變成你就突然間原本是在很近的 mon 然後突然間就要褪後鋪回個地墊然後先拉回個全形膜 這個我覺得真的不太好喂好喂大哥啊我們見很多就是家裡即係個夾都打唔開噶嘛，好細噶嘛，屋企瑜伽席你估個個啲劏房户啲點搞啫？ 搞唔掂啊！真係。 我覺得即係在家學習咧，即係靠部電腦咁樣搞法咧，遲早啲學生咧咩都唔識嘅。 係啊，搞唔掂啊！ 真係，我覺得好鬼低能嘅，而更加低能嘅咧係我哋特首咧嗱，唔知呢我哋早一日拍啦，又係係咪？我唔知道 聽日發生咩事， 我唔知聽日發生咩事啦。不過我 most likely 佢應該擱置嗰個禁酒令嘅，我相信 係咪啊？ 呢個又係好 喂，你唔覺得好弱智咩？係嘛？ 但我諗啲街坊開心禁酒令喎，我個區嗰啲 唔係我明啊，我明啊。其實禁酒令係冇意思啊，我想講係因為第一。佢講咩？我唔明白特首佢係咪咁純真啊？ 好有感情啊！係 咯 啲嘢， 佢係咪身同感受嗰啲經歷，嗰啲嘢以前嘅經歷？即係佢話啊嘛，飲咗酒之後， 酒醉之後， 大家就會做啲好熱情嘅舉動，係嘛？咁佢係想禁酒定想禁熱情嘅舉動先？你搞清楚先。 係啊， 你係禁熱情舉動咧，你又禁熱情舉動，你就唔好禁酒。有些人借酒行凶的嘛你怎麼禁酒有什麼避免人什麼熱情舉動什麼黐線真的真的發神經還有呢我告訴你我們這麼熟的酒牌呢是很易破解的很易破解的怎樣破解呢我告訴你即這集不知出街的時候有什麼情況所謂拿酒牌是什麼意思呢就容許賣酒是不是其實不單止的。拿酒牌意思就是話容許你賣酒之餘還容許你在個處所裏面享用。 嗯 這個才是重點嘛。所以呢很多沒有酒牌的食肆或者未拿酒牌食肆他們或者申請緊酒牌食肆他們的做法就是未有牌的時候容許你自攜 酒入嚟嘛。 係嘛？ 私人派對。 私人派對，唔係你就喺個你佢唔賣得酒俾你啫嘛。 自己帶。 你係帶得入去飲㗎。 呢個 法例嚟嘅係得㗎。OK， 所以如果一間酒吧被禁酒之後，咁當然佢會好唔方便。因為佢本來雪好咗啲啤酒啊，即刻斟嗰啲生啤啊，斟唔到俾人。但係如果啊，隔離間鋪頭做零售，做零售攞個牌得㗎啦，係嘛？攞個商業登記得㗎啦。 做外賣， 之後做就賣酒，唔使外賣賣酒，一支支啤酒賣。然之後佢攞咗落隔離個酒吧裏邊飲。跟住啲酒吧係完全冇賣過酒俾佢咧，個酒吧係冇犯法㗎。OK， 咁所以你禁咗佢哋個牌，即係冇意思。你係咪全香港都唔俾賣酒啊？ 即係零售都禁埋。 零售都禁埋佢啊！嗱，你零售禁埋佢，飲酒犯法嘅。咁你就禁到。如果唔係你禁唔到啊，真係黐線！我覺得呢個係呢個真係低 B 到雲啊！即係你一係就好似人哋咁，我甚至乎今日都見到啲人出聲就話：喂，你不如直情好似啊英國咁樣，你禁咗食肆。開門啦！你賠翻錢俾我哋咪算咯。其實咁仲好。你計到條數賠幾多錢噶嘛？係嘛？營業額賠翻俾你咯。咁點啊？成本價俾你咯，打八字賠俾你就好，打六字賠俾你又好。你真係你成本你冇用到噶嘛？人工你冇即係人工你應該照俾佢啦。係嘛？鋪租你照俾佢啦。但係嗰啲 食材 你要你唔使俾佢啦嘛？冇付出過啊嘛？你咪扣你咪自己諗條數方程式嚟計咯，係咪先？係嘛？咁所以咧，如果有睇呢個節目嘅。為什麼我都要提這件事呢、因為我要跳到另一件事說的了 是什麼呢 就是呢很不行當的飲食界是不是飲食界朋友登記做選民OK 一定要登記做選民你看看現在禁酒令之後有沒有20元張有沒有說過話零發聲因為他是行政會議成員來的嘛 他有份 他不可以說的他不可以反對政府的事 係咯， 而佢有份傾啊嘛， 係嘛？琴日林鄭講完之後就會同佢傾啊嘛，係嘛？喂，佢冇聲出，喂咁樣都得嘅，係嘛？所以大家登記做選民，順便提一提我哋有啲日子要提㗎，係嘛？ 四月二號，因為如果咧你係本身係譬如你個人持牌，咁你已經係區議，即係超級區議會選民啦，咁你記得喺四月二號之前咧就轉你嘅功能組別，轉就四月二號。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食物牌照，是公司做登記的那你真的是新登記選民啦、新登記選民呢那你記得在5月2號之前就好交表了 沒錯啦而新登記選民呢你年滿18歲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的了就只要你所謂夠18歲呢就是今年的7月25日或之前你就已經年滿18歲呢就是可以的即是換句話說你這一刻你未夠18歲但如果你想像翻今年嘅7月25日，你夠18歲咧，咁你都可以咧就登記成為選民嘅，你夠條件㗎啦，好唔好啊？咁啊，我哋反映一下啲民意都講到呢度啦，咁我哋講翻今日嘅題目啦。嗱，其實同上兩集啲節目咧都有啲關注嘅，因為其實真係我發覺咧，你知唔知我呢排多咗好多求助電話㗎，你揾啲大管理。因為而家我負責聽個熱線啦，係咪？我有份聽啦嚇，就唔好聽曬。 聽多咗， 係多咗好多人問，因為可能真係咧，大家有關心自己屋苑啦個狀況啦，亦都可能係好多人 home office 啦，感受到啦，喂，原來樓上掟豬肉啊，真係嘈到我嘅嗰啲咁樣啦，係嘛？咁亦都可能真係大家對啲關注咗嗰個大廈事務啦。我哋第一集我哋講咗，即係 啲業主點樣 監察住個法團啦。上集就講咗啲法團點樣去回應啲業主啦。咁今集我哋又講，其實今集先係最影響到最大嘅。但係影響到最大咧，但係嗰啲影響到最大嗰啲人咧，你係接觸唔到佢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係講緊咧點樣喚醒啲業主咧，係去到。關注自己屋苑。OK， 嗱，首先我講少少開場白啦，兩位都講下你哋啲經驗同埋感受啦。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法團咧，就算啲好具爭議嘅議案咧，都係多則就五六成業主出席，少則都係兩三成業主出席嘅啫。我講緊係極具爭議嘅議案喎。是極具爭議的，都只不過是這樣而已。換句話說， 即係話起碼有四成至到七成嘅業主咧，始終係冇鋪頭嘅。 嗯， 咁冇鋪頭啊，好多原因啦，可能係真係嗰次咁啱唔嚟得啦。但係我即係如果你哋睇一個屋苑，你可以覺得係咁啱嗰次唔得啫。但係我哋睇過千個屋苑，做呢個數字嘅統計，我哋好準確啦，係咪？即係我即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得十户八户嗰啲，你揾到八九成嚟唔出奇。我講緊。過五百户那些啦，不要說過千了、過五百户那些你很難找到八九成的了、是吧？ 我印象中超過五百户又要去到八九成的呢，真的十隻手指做得完的、我開過講緊，我開過講緊個接近一萬個會、是吧？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形容呢，那些不出現的業主呢，那些是沉默的大多數來的，嗰啲係唔想理嘢嘅人、，OK， 亦都可能係逆來順受嘅人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喚醒呢啲業主咧，其實過往咧、如果兩陣交鋒啊，即係通常法團同埋、可能在朝在野啦，係嘛？兩個陣營嘅人咧，佢要對壘，通常對壘大家嘅彈藥、大家嘅武器，就係大家有幾多民意啊嘛，大家有幾多人支持自己啊嘛。當然我們鼓勵就透過講道理跟法例去到爭取這些支持啦。大家其實是角力緊什麼呢？就鬥怎樣去爭取那些本來不出聲而變成出聲的、就是變成肯來啦，肯定參與啦的一個做法。所以我們今天就有這個題目啦、怎樣即想想什麼辦法，或者有沒有真實個案，或者大家形容一下個狀況是多麼不濟。因為、好多時好多去到好多屋苑啊，講緊五六年前啦，係咪啊？我哋經搞得最多推翻啲維修嘅時候，通常啲業主係幾時先參與呢？就係、收到繳款通知， 先知 就知道要參與啦， 就俾錢， 因為要俾錢啊嘛，係嘛？你唔關我事嗰啲，咪咁咯，係嘛？咁、所以嗱，睇下兩位拍檔就住呢兩樣嘢係嘛？咁睇下你哋有啲咩？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你睇法係點咧？ 睇下究竟首先睇下嗰件事係乜嘢。有啲業主咧係特登唔理嘅，就算你點樣喚醒佢咧，都係喚佢唔醒嘅， 係嘛？ 係啊，即係咧嗱，我試過咧就係、有一個唐樓，佢哋又收到消防命令嘅，咁好自然就要成立法團，跟住然後再、申請啲資助啊咁樣去做噶嘛。我哋都建議佢去做，因為一來有監管啦，你有法團，你又可以、令到個、工程有機會做得成啦。係啦，因為如果你分開個別業主去處理個消防命令，真係可能其中一個唔肯嘅，你完全係做唔到噶嘛。但係起碼法團啊，你透過一個合法嘅會議去進行議決，咁都起碼做到個工程，解到個令。但是試過一個大廈呢，又 入信箱啦，又去、洗埋樓啦，即係拍曬門啦，即係揾埋啲業主同我一起去拍門啦。好彩得六層嘅啫。 Okay. 拍咗六層之後呢，其實咧嗰個業主咧係知道發生咩事、 嗯， 完全係亦都係有學識嘅，但係佢係完全唔想做工程。係，佢係有呢類人啊，係完全係係唔想做，佢都諗住其實我等樓都咁耐咯，我等收購。 明白，但我哋自己個心態就係、是，喂，你唔想做工程，你都要嚟參與啦嘛，係 咯， 係咪？你即係我哋要點樣教育佢哋，令到嚟參與咧？係 啦，係啦，咁跟住然後都同佢花咗好多時間去傾嘅，即係直到現在啊，啲消防處又再俾封信嚟啊，真係要去做啦，咁佢好啲喎，佢、都有嚟去。開門去聽一下啊！我哋去話啊，不如遲啲開個會去諗下點做啊！消防處嚟講緊下個命令點樣做啊！佢都話肯嚟嘅，但係因為即係而家疫情就未完結啦，咁就未安排到啦。咁即係起碼咧，你係要花好多嘅時間、業主又要花好多嘅時間去同佢講好多嘅嘢，要同佢分析啊，究竟你做有啲乜嘢嘅好處，唔做有啲乜嘢嘅好處，亦都要了解下佢有啲咩困難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因為冇錢，我哋又諗下辦法點樣幫佢啦。但如果佢真係只係想等收購呢類型嘅咧，就真係難處理啲嘅，要相對花多啲嘅時間去說服佢去做嘅。 因為我想講咧，其實最簡單，如果就你個 case 咧、你等收購咧，你要俾一個好重要概念佢。你等收購你。而懶得去出席呢啲會議，最後人哋通過咗，你咪又係要夾錢， 係嘛？即係呢啲其實唔係理由嚟嘅，你佢係佛系唔想理。 係啊。 係嘛？咁呢個 我呢個政策。 係啊，完全係。係嘛？但係佢完全知嘅。即係呢類型係完全知道，但係佢唔想參與，係比較難去說服佢 嘅。 這個 係好多嘅。 即係你話完全 係咯，即係阿 Bonnie 就講咗一個即係一類啦，係嘛，都幾常見嘅現況啦，係嘛。即係佢嗰個收購嗰個例子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即係好多好多更加多嘅例子嘅，好多話好多話俾你聽啊。即係由嚴重到話即係嚴重嗰啲，我相信係真係嚴重嘅嚇，即係屋企有事嗰啲啊，即係屋企人有事啊，啲係嚴重嘅。但係啲最無聊就係話要追劇啊嗰啲啊，真係有人咁同你講㗎嚇，呢排好好睇啊電視，我唔落嚟啊咁咁。但係呢個就即係隨住近期係少咗呢個藉口， 係少咗嘅， 即係少就睇電視嘅，我相信係。因為以前我哋試過開會最經典就係咩啊？ 冇撞得結局啊！ 唔係啊！啲人突然間就電視收唔到落嚟夾你噶嘛，收唔到電視啊！世界末日咁噶嘛，係咪？係。即係我哋更加以前我哋亞視未執嘅時候，我哋試過就係原來有個大廈成年都收唔到亞視，冇人知噶嘛。根本就冇人睇，係嘛？根本就係。係 啊，真 係 喎。 因為試過啦，係咪？呢啲比比皆是啦，係咪？咁阿南咧，阿南對呢樣嘢有啲咩睇法咧？ 最近我咪有個個案都問過 Winfrey 你意見，即係其實又係其實啲好類好類似嘅意見啦。咁但係咧，溝通上同個事主溝通咧，我發現咗好多時有多業主佢發現咗個問題，想揾更加多人去關注，佢就好容易跌入去一個盲點，就係佢將啲嘢好複雜化，即係明明個個案就係。個管理公司或者可能法團啦，是但一邊啦，佢收個管理費可能就唔啱，佢覺得唔啱啦，就因為佢冇跟嗰啲業權份數啊、其他嘢啊咁樣去做。咁佢聽完我嗰個解釋之後咧，佢反而轉咗去個窿度，哇！究竟係咪即係懷疑呢個法團啊，同埋管理公司係 夾計 夾計，特登收特登收到咁樣，因為跟住我咪點解？因為嗰啲委員通常住嗰啲大單位，可能大單位收少啲，跟住我話你呢個雖然個證據就唔係好好確實，咁但係不如簡單啲啦，你講啲大家關注啲嘅嘢，就係嗰個譬如我就講一句嘢，我就話而家係懷疑，譬如管理公司收錯管理費，咁大家會容易啲知啦，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啲業主如果發現咗個問題，想更加多人知咧，佢哋就好容易將啲嘢簡單複雜化，而我哋好多時做嘅嘢就係將佢抽絲剝繭，將啲最簡單嘅嘢、大家明嘅嘢話翻俾佢知。 嗱，阿南講得啱啊！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第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吸引到多啲人嚟開會咧，就唔係一定叫我哋三個去，係嘛？咁點解我哋三個去之後咧，通常嗰個會咧都會多咗業主咧？其實阿南佢講出個重點嚟，就係我哋知道點樣去到討論嗰件事嘅重點啊！即係好多業主咧係好怕咧，我聽你講咗十分鐘，開羅盛講完十分鐘，我唔知道你講乜喎，我唔明白你個意思係想講乜嘢喎，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死位嚟嘅。當有一個業主佢出咗一次會議，見到原來個討論質素係咁樣嘅話咧，咁佢好多時候就會卻步。咁而我哋去，我哋都唔係話好質素，不過我哋起碼。有一個容易，通常都用一個令人容易明白、容易理解到的方式去講嗰件事出嚟，咁有啲判斷性的嘢去做，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想提的一個策略，就係個會議咧係要講嗰啲內容咧係要到題嘅，同埋嗰啲議程啊係要令人哋明白嘅。有很多咧，睇完上個月常常抽咗，想想點啊？ 做咩？你做乜？ 佢想點啊？佢成段嘢嘅喎，咩小説咁嘅喎，睇完都唔知個重點係乜嘅喎。有很多我有陣時我睇完之後都 未 都 catch up 錯咗佢嘅意思嘅喎。係嘛？佢明明係喺度講一輪嗰啲財務啊、乜乜物啊咁樣。啊，原來佢講完之後，佢話：哦，我諗住開呢個會攞曬啲證據出嚟，跟住我其實我想改選罷免佢哋啊咁樣。我話：咁你要出個議程咪得咯，你唔使搞咁大費周章啦，係咪？咁同埋啊，唔知因為今日又遇過個案，同之前以前都遇過嘅，睇下你哋有冇遇過。好多人質疑咧，咩做嗰啲關注組咧，使唔使去註冊啊？使唔使去做 正式做過團體啊？ 即係嗰啲社團註冊嗰啲 啊？你哋點睇啊？ 唔一定要喎。 係嘛？唔一定要。 唔一定要喎。 我當初有啲問我呢個問題，我都係話你有時間先做咯。即係因為呢樣嘢我睇唔到一個好大嘅必要性，話你一定要去社團註冊去做，因為同埋而家做社團註冊個時間都好耐下。 係啊，你關注唔切㗎啦，變咗。即係如果你要等做咗個關成立咗個社團註冊嘅關注組，先至去關注嗰件事咧，你就遲咗㗎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好坦白講咧，反圍標大聯盟咧，喺成立頭嗰半年咧都未去註冊嘅。 係未社團註冊？ 係啊，未去做，因為點解咧？我想講講社團註冊嗰個關係。喺我角度嚟講，我哋唔係法律專家，不過我哋自己知道操作上面啦嚇。我可能我哋講嘅犯咗法都唔知，不過我唔知嘅真係。可能政府話喂你冇註冊，佢三條友一家三口企喺度食雪糕都非法集結噶嘛？而家大佬啊， 禁止你運作 係咪先？屌我都費事講啦，係咪？咁而家咁好似聽落啱咗，好多國家都禁止兩個人以上活動啊嘛，真係好奇怪。 而家我哋集結緊， 我哋集結緊嚟噶，我哋即係喺某啲國家我哋犯法㗎，而家兩個人以上活動啊嘛，係咪？咁嗱，我嘅睇法咧就係、你其實如果自己組織個關注組，而你永遠都係喺啲私人地方度開會嘅，這個不構成非法集結的，是吧？即是結社 你有沒有註冊，我覺得是兩樣東西，第一你是不是想霸到那個名 字， 是吧？你註冊了那個名字，人家就不會用這個來做註冊，第時是吧？他再在外面用同樣的名字，就算他不註冊你都可以 可能 用法律行動說他，是吧？這個是第一樣東西，是吧？咁可能大家聽咗之後就哇，可能好多人想做關注組喎，但係乜大廈關注組咁好簡單咁，你咪如果你擔心有人重複你嘅，咁你咪要註冊咯，係咪？第二咧就係你想透過呢個組織咧去處理一啲財務嘅嘢，包括收錢同埋支出，係嘛？因為你做社團註冊咧都可以成立户口嘅，係嘛？所以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咧係。最重要的分別嚟添啊，錢嗰度最重要的分別添。咁如果你冇需要處理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嗰啲關注組咧，你唔註冊只係一個組織咧，冇人會話你違規噶。因為我嗱，我唔知係咪真係冇辦法，但係起碼我見過好多呢啲帳目嘅事件就係咧，好多時啲法團同啲關注組嘅拗撬咧，係牽涉到有差人嚟噶嘛。而他哋有差人嚟嗰啲未註冊的關注組，話俾佢話俾啲差人聽，係嘛？我係呢個關注組的成員咧，我未見過有一個結果是被人告嘅喎，即係過去非法結社嘅喎，冇嘅喎，我冇見過嘅。Even 我哋嗰陣時做呢個反圍標大聯盟，係嘛？我哋搞遊行嗱，我哋搞遊行搞得多啦，民主黨搞遊行，呢個議員辦事處搞遊行。或者我哋用大聯盟搞遊行咧，你寫邊個 wording 係主辦嘅咧？警方都唔需要你出示任何證明嘅。 係啊。 OK， 你寫就得噶啦。OK， 咁連警方都唔做咯，因為點解我咁緊張講警方咧？因為社團註冊都係同警方申請噶嘛。係 嘅。 係嘛？咁佢都唔去做咯。咁所以呢個我解釋啦。咁所以啦，其實我主要唔係講關注組嘅，我講翻轉頭嘅。有些人咧真係問我哋咧，真係好，我真係覺得好笑。個法團冇做社團註冊，亦都冇做公司註冊，想告佢哋非法集結。係、我真係 頭都痕埋， 我真係頭都痕埋。你遇到嗰個問題，即係佢話班友係啊，想喐嗰班友，妖呢班友，傻你都傻，你班法團都告你非法集結啦。即係啲人咧好得意嘅。他們什麼都不理，但又覺得自己看破世情，是吧？你很難跟我做人溝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聽過幾次了，是 嗎？ 很多人說的，是吧？法團班人，他在會室裡面，我算數，站出個 平台 說話，整班人聚集在那裡，我就可以動他。有些人真的這樣想，他以為這個是殺手鐧來的，真的，我都是那句，戴回頭盔先。可能他啱嘅喎，但我相信應該唔係咯，因為法團都是根據 一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註冊㗎嘛，係一個認可嘅，佢有獨立法人嘅身份㗎嘛，佢點可能係一個非法組織啫？佢冇可能。 所以住喺處嗰度全部都係曬 record 㗎嘛，啲嘢法團。 係咯，你有權質疑個法團選出嚟啲程序係唔啱，可能係唔啱嘅有啲啊。咁但係唔啱，你咪挑戰佢啲人啲崗位地位咯，就唔係講呢一類型嘅，係嘛？咁所以咧，我呢個就帶出第二個種類啦。 嗯。 就是當個屋苑裏面有很多人提出一些大家都覺得 是問題的問題， 不 是問題的問題啊，不斷在吵，那些人又不想理了。嗱，呢啲好，嗱，先我講呢個就我大概接觸過四五個 case 啦，咁問過我嘅法團同非法組織，OK， 因為佢冇做社團註冊，冇做公司註冊，係嘛？咁通常是講啲乜咧？有些人喺度口講講。可能他是啱的，但是他就是这样说，法團的人不守程序啊，違規啊，不啱法例啊，法團亂咁使錢啊，大條數不清晰啊，在條街上不斷在那裡說，或者對，或者當眾在那些公開的場合，質詢，甚至乎破口大罵，相關的人，包括委員啊、師傅啊、秘書啊、主席、副主席那些這樣啦，是吧？咁其他業主看在眼內，當佢唔知道個鐘嘅原委，淨係見到你話佢咧，而又睇唔到有任何嘅指控咧，好啦，站喺一個中立嘅身份，因為佢只能夠中立啫嘛，係咪？佢唯有得一個選擇啫嘛，就係點啊？唔出聲咯。我唔知頭唔知道啊，點幫口啊？係嘛？兩邊都幫唔到噶嘛，係嘛？好啦，跟住呢種鬧人嘅人咧。你哋一定遇過噶，可以將一件事鬧一個鐘頭噶嘛，係咪？好啦，我難得我嚟開個會，你鬧一樣我唔知你鬧緊乜嘢嘅嘢。嗱 ，even 你啱啊，可能最後你啱噶，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個內容啱唔啱，咁我唯有聽你鬧啦。而你鬧成個鐘頭，你講咗個真係我聽唔明嘅嘢，咁點咧？咁我仲嚟唔嚟咧？以後係嘛？我唔嚟噶咯喎。我不理的了，即係呢些很大鑊的，是不是？所以剛才我們講的幾樣嘢呢，嗱，今天有少少剛才為什麼又要講了那些咩網上那些教學先呢？因為我就想用個反面教材來講，是吧？我先講大家，喂，不要做這些事，OK？ 不要即是將個會議變成一些很無厘頭的會議，不要鬧一些沒有實質理據的事，是吧？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就從一個正面去講，是吧？怎樣令到業主肯多些來參與法團會議，好不好？ 咁重要咧，做重要第二個正面嘢嘅，就係要支持。 呢個好正面，對唔住啊！ 係要支持城寨，所以大家咧記得用轉數快 FBS 個號碼就係2629640，2629640啊！ 好，以後我哋講漏咗個就負責要即刻轉數俾佢。好，轉頭見。 各位網友，咁就關於嗰個最近疫情有啲緊張咧，我哋又再送，我哋製造咗大，我哋個生產線比較上咗軌道啦，咁我哋就會送多啲酒精這個活酒液給大家的，這個是趙康公 U 的配方送的，做的，有甘油，有雙氧水，就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如果你來堂食呢，兩點半開始，一直到收鋪都開始，二人同行呢就送一支，每有兩個人呢就送一支給你。外賣自取，每張單以前是100元送一支，現在50元送一支，100元送兩支。外賣送貨是新蒲崗紅米和九龍灣時代冰室，每張單50元就送一支酒精活酒液。堅寒牛和堅石燒、堅寒燒堂食全日都是兩人同行送一支，外賣自取每張單呢每100元送一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堅石燒、堅寒燒，每日3點至5點向65歲以上的長者以及傷健人士派發50個籌，拿到籌的人每人送一支，送完即止。 所有外賣送貨是指你打電話去店頭送貨，不包括透過即係 Foodpanda、Deliveroo 啊嗰啲咁樣樣嘅送貨。好嘛，多謝大家。